第三章，上主的话再次传给约纳说：你起身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他们宣布我晓谕你的事。约纳便依从上主的话，起身去了尼尼微。尼尼微在天主前是一座大城，需要三天的行程。约纳开始进城，行了一天的路程，宣布说：还有40天，尼尼微就要毁灭了。尼尼微人便信仰了天主，立即宣布禁食，从大到小都身披苦衣。当这消息传到尼尼微王那里，他便起来离开自己的宝座，脱去长服，披上苦衣，坐在灰土中，然后命令以君王的谕令和其大臣的名义，在尼尼微宣布说：人、牲畜、牛羊都不可吃什么，不可牧放，也不可喝水。人和牲畜都应身披苦衣，人要恳切呼求天主，更要转离自己的邪路，放弃手中的暴行。谁知道天主也许会转意怜悯，收回自己的烈怒，使我们不至灭亡。天主看到他们所行的事，看到他们离开自己的邪路，遂怜悯他们，不将你宣布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。